花火大会， 冇错， 系啊，我哋两个废人继续讲我哋花火大会嘅经历，系啦，咁、样我哋讲咗名古屋一个啦，跟住又讲咗 东京啦， 咁冇理由成个夏季流流长净系去一个花火大会噶嘛， 嘥咗件浴衣， 冇错。 我哋会将佢用到最尽， 冇错， 香港人啊嘛， 系啊，嗰段时间要狂着嗰个夏天入边。咁、我之后都去咗另一个，嗰、个系我好想睇嘅。咁名古屋就系因为近，所以就一定去睇下啦。咁、另外嗰个就又系专登去长途跋涉咁样去， 去边度？ 由名古屋去到广岛， 哇， 系由名古屋。去到港島，因為嗰陣時咧，即係未去 working holiday 之前啦，咁其實都已經去過港島噶啦，即係已經去過旅行噶啦。咁有嗰次就無意中見到港島嘅花火大會嘅，我唔知喺啲 poster 定咩度見到啦，跟住見到張 poster， 應該 poster 嚟嘅，哇，好靚啊，靚到喊啊，嗰、個感 覺， 靚到喊，真係靚到，哇，好靚啊，我一定要嚟睇啊，因為你都知道港島嘅宮島咧、其實就係講緊宮島。宫岛系 嗰神社 啦，岩岛神社嗰、个水上鸟居嗰、个位咪好靓嘅，其实嗰位本身已经好靓噶啦，日本三景嚟噶嘛，系咪先？跟住佢仲要喺个鸟居隔篱嗰个海边啦、放烟花 啊！咁应该系嗰个叫咩水上 水系啦，系佢个就系叫做宫岛水上花火大会啊，宫岛水中花火大会系啦。跟住咧，我系之后除咗睇完 poster， 我就上网揿埋啲片睇下啦。 不得了！ 哇，不得了，真系好靓啊！所以我就好，我一定要去睇一次。机会嚟啦，飞云！ 因为其实对我哋嚟讲，我哋喺当地工作，呢个系一个 advantage。 系啊，就喺当地，咁你随时 想去就去。 仲要我个 schedule 你知噶啦，翻工个 schedule 自己搞 的，自己搞噶嘛，自己编噶嘛。咁所以咁梗系。一知道咗邊個時間放煙花之後咧，咁宮島嗰個水中花火大會就大約係每年嘅八月中至八月尾呢段時間嘅，咁又係實際時間就自己上網睇一睇啦。 睇完名古屋就去睇， 係啊，冇錯，就專登喺名古屋，但其實好多人，宮島嗰個仲多人，我想講係多人到咧，你訂酒店。同埋買車飛都係有一個困難， 不過出名即係因為 係啊出名，因為真係好 出 名，出 名煙花豬扒 係啊，因咩咩 唔知我啱啱作嘅， 因為係啦，因為宮島個更加出名，好出名，真係好靚。咁所以我嗰陣時係基本上係買飛咧係。真係唔係好買到飛啊！我係要咧買飛係買車飛啦，當然最平嘅交通方法，因為我哋嗰陣時係窮人啊嘛，又冇得用 pass， 咁咪用最平嘅方法就係搭巴士啦。 夜行巴士？ 唔係夜行巴士，因為 長途， 因為我其實攞咗唔係好多日假，咁我就好扯咁樣。由名古屋，因为仲要买唔到直接去广岛嘅巴士飞啊，多人到，我系要转车咯，买去京都嘅巴士飞之后，再由京都再转车去广岛，翻嚟嘅时候都系要咁样转车，因为真系巴士飞 辛苦，但系值得嘅， 系啊，辛苦真系坐咗哇。八个钟车都有， 师傅痛啊！ 系啊，真系。不过好彩日本坐巴士就可以落车唞下，同埋日本啲巴士都舒服嘅，所以都 OK。咁同埋订酒店咧，嗰阵时订酒店都哇好爆，真系好爆。 正常系好爆啊！呢啲系。 跟住我哋系咧 贵啲啊， 同埋贵啲，尤其是系你哋唔好谂住话住宫岛啊。不过如果你好有钱嘅咁计，系啦，随便随便。 一阵间你系知几多钱嘅大概？ 好贵啊！因为本身宫岛上面啲大部分都有，系啦系啊，有啲温泉酒店啊，有啲望海，有啲望鸟居嗰啲，其实本身都系贵噶啦。咁一到咗花火大会嘅时候就更加贵，同埋啲房系俾人抢。 记唔记得几多钱嗰阵时？ 几万 yen 一个人？ 咁抵啊？ 几万 yen 啊？有啲几十几万 yen， 有廿几万 yen 都有。 抵啊！ 抵啦嘛， 抵啊！一阵间我话俾你知我几钱， 再贵啲，即其实我直头系贵到唔想再睇落去啦，已经。 喂，唔系住 share house 就算啦，咁样嘛，有冇谂过咧？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揾，死揾难揾，因为我哋想住得近翻，你知宫岛，你有冇去过宫岛先？ 有。 因为宫岛你知要搭船噶嘛，另外再，咁我哋就冇拣直接住喺宫岛嘅，咁我哋就拣翻喺近翻码头少少嘅，咁近翻码头嗰啲其实都好爆同埋好贵噶啦，咁我哋就拣翻啲要搭嗰个路面电车嘅，咁但系就距离码头两三个站嘅啫，我记得好似三个站咁 咁樣嘅就大約，咁就揀翻嗰度好嗰個啲荒蕪嗰啲位置，就係、是、一間guest house 嚟嘅，咁、就揀咗嗰間，即係先揾慢揾又要揾平，要揾仲有位嘅，咁、就揾咗啲係咯，即係隔攝少少咯，你要再一程車先搭去轉去碼頭嘅，咁、就揾咗間 guest house， 咁就好彩都係幾千 yen 啫， 好抵喎！咁呢啲其實真係大家一 plan 好就真 係要，因為 guest house 嗰陣時係嗰間係六人房嚟嘅。系啦，你嗰啲六人房有咩系上下碌架床啦、啊？咁、不过都大嘅间房，系啊。咁睇先，六人房三张碌架床咯。咁、就都因为都佢唔会话黐得好密嘅。咁、就大家都有翻啲空间，系啊系啊。咁、有位去开夹啊，因为要拉个细夹去咁啊，又系。咁所以如果大家决定咗去嘅话咧，就其实要早啲决定，因为一定系八月噶啦，八月尾、八月中、八月中、八月尾，咁你就要好预早咁样去 book 定酒店，因为真系会，如果唔系真系好贵，同埋会冇房嘅，真系系啦，咁就系啦 ，book 好咗酒店，搞掂晒，咁就买咗车飞，咁就出发啦，咁、就去到嘅时候咧，咁又系带晒啲浴衣过去啦，冇理由着住件浴衣搭巴士。 臭嘅件浴衣唔好啊！ 系啊，跟住去到咁去到之后就之后就换衫啦，就系换衫嘅时候咧，你又谂住好早可以换完，跟住就去霸位啊嘛， 得噶， 其实都系唔得噶， 系啊，因为太多嘢， 同埋着嘅时候始终。第二次着啦，只系自己咁，所以都系花咗一段时间，又绑啊，又折啊，又卷啊，搞好多嘢咁就虽然我嗰个蝴蝶结已经系现成嘅，咁但系着嘅过程又搞咗一轮啦，真系好麻烦。 所以各位男士咧，你唔好即系觉得我哋系真系两件嘢咁样， 唔系关事啊，系你要好多嘢搞啊， 同埋你件浴衣。即系长好长，因为我 系啊，你要摄翻啱你嘅长度。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有少少耐咁，所以如果你冇乜耐性，你可以真系， 因为真系噶， 食住嘢等咯。 系啊，我哋又唔系成日着嗰啲着惯着熟。我哋第二次著，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自己著到都算係咁噶啦， 算係咁噶啦，我都係要人幫嘅長期， 你長期要人幫，所以咧跟住但係個頭咧都係自己搞掂，因為今次就冇識扎個頭嘅朋友去啦。咁不過我哋自己有時都會綁下辮仔啊。整下花心嘢，咁、所以 我係嗰個 friend 咧，長期咁樣，我著浴衣期間，佢長期幫 你搞住個頭 我哋御用髮型師嚟嘅， 係咁就自己搞自己個頭啦。同我 friend 又係同嚇阿碧去啦， 阿碧啦，阿碧啦 ，B 小姐啦， 跟住就我哋兩個一齊去嘅，咁就搞掂曬所有嘢，其實真係搞咗幾個鐘啊都， 正常 係啊，真係跟住要跟住妝雖然就化咗噶啦，咁但係你都要補一補啊，會用， 同埋咧係要你睇樱花影嘅相咧，系唔同啲嘅个妆，个妆系要厚少少， 因为着咗浴衣就想再化靓啲， 要厚少少嘅嗰个底， 系啊系啊，咁、就 红少少同埋， 系啊，咁就系啦，搞掂晒就出发啦，搭船过去啦，好多人真系好多人，等船又等咗一大餐啦、即等排队上船，因为未载唔晒，真系好多人， 系正常 等啊。未等上船，系上路面电车都要逼到爆啊！系，即系总之成个过程咧，系哇搞咗好耐， 已经想反白眼啦， 系已经想反白眼。跟住我哋搞咗好耐，结果又系差唔多成四点，结果又搞到咁晚四点零啦，四点零先入到去，即系真系入到宫岛。跟住嗰阵时咧，就已经又系出晒汗噶啦，个人其实，因为 又要补妆啊， 系啊，着完浴衣又行一段路，即系要都要行一段路先搭到车噶嘛，跟住又等船，又喺度等，因为夏天始终。跟其实已经即整好咗个头咧， 又散啦咁 样，真系好烦啊！跟住又着住浴衣，其实夏天浴衣又翻咁上下长度咧，又要着打底咧，咁都出汗。跟住但系咧，去到宫岛一落码头咧，好好 点啊！ 佢有扇派啊，好靓，大家可以睇下，系啊，大家睇下张相，大家睇下张相，预备咗相俾大家睇，好靓 嘅呢个 派咁派， 好靓，好特色， 有好多唔同款嘅扇，系啊，系把把， 我中意紫色嗰把， 紫色嗰把系咪啊？好靓啊！ 耶， 跟住佢。就是即好多把线啦，当然呢啲会重复，呢图我会重复嘅，好似有成六七个款噶， 我都好有诚意， 系啊，好有诚意同埋好有心思啊！即系你一落船一去到码头就已经见到人开始喺度派线，跟住。 成件事，哎呀，又心要仲要好靓啊！即系唔同香港有时攞咗嗰啲线仔，哎，我唔要啦， 要啦咩？一啲大个唔知乜 logo 嗰啲咧， 啊，佢都有 logo， 但系喺背面咯，背面有啲有啲 logo， 系啦系啦，咁又系有啲小摊档啦，咁去到梗系食啲嘢先啦，唔好讲笑， 肚饿啦， 系啊，咁我哋可以系啊，去下一张相啦。今次我哋今次我就预备咗好多宫岛嘅嘢食相，呢个系啊，呢个因为宫岛系都出名睇枫叶嘅，佢有个上山睇红叶嘅景点嘅。咁所以佢都有好多红叶形状嘅嘢食，咁呢个就系嗰个鱼饼嚟噶，好香啊，系啊， 我闻到个香味嚟嘅， 好香， 系 啊，有啲炸物嘅香味啦。跟住我哋可以睇下下一张相，呢个我好中意食呢个， 妈咪， 呢个系食过翻寻日我再去 芝士啊里边， 系啊， 咁毒， 系啊，好 cream 啊 ，cheese cream 啊，大佬， 呢个系我之前去嘅时候食完之后念念不忘嘅，所以今次去到又系即刻又系要食花个，唔好讲笑，跟住之后都买咗几个翻去，因为呢个真系超好食。推介推介推介，不过 讲三次， 个人口味唔同啊！你哋觉得唔好食，唔好闹我。 OK， 呢个我应该 OK， 我应该 OK。 有好多个唔同味嘅，咁我就好中意食呢个芝士味。咁另外睇下下张相，梗系要食下呢个广岛 名物啊！ 因为其实本身就唔多食蚝嘅，生蚝我唔食嘅。咁但系讲到烧蚝，烧过我觉得 OK， 所以我就觉得 好肥美。有冇半只手掌啊？ 有啊，呢个有，不过呢个隔篱嗰个细粒， 好味啊， 系啊，好味。咁系啦，就系去到又系可以食下嘢啦，行下摊档啦，跟住好多人，不过真系好多人，你就唔使旨意可以影到啲冇乜人 background 嘅相。 今次有冇男士帮你 book？ 今次冇，今次得我哋两个。咁不过我哋系咁摄摄摄摄摄，行到去最近海边嗰个位，因为有个位系可以，因为有个位系可以直头行出个鸟居噶嘛。 哦，系啊， 跟住我哋直头就系行到去。其实已经，因为如果唔系着咗套浴衣，唔系着住到木屐咧，我真系会行落啲水度睇啊！直头，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行到好近水睇， 可以行落水啊？ 可以啊！我哋都系行到好近水，就系未掂到水嗰个位睇啊！直头，我哋可以去一去下一张相。咁呢个就系已经，就系嗰个好靓嘅花粉啦。其实你见到嘅啲人企喺度嗰个已经系水，有少少水， 好衬你套浴衣。我想讲烟花， 系嘛？ 幻想到， 跟住已经系系啦，呢个大嘅喺个水度爆出嚟啦，跟隔篱有啲嘢爆，跟住有个鸟居咁样啦。不过我技术就吓，可能未影到最靓，我可以再睇一睇下一张相啦。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花火嘅，咁就系嗱，应该可以见到少少水嘅可能。水面 见到上，其实上一张都见到， 咁我哋系行到好出嗰个水嗰度影噶啦，直头。跟住系你见到咧，哇！你第一次系企喺个海，可以话 好难冲出重围咧。前面咁多个人墙， 唔系因为我哋惊整湿啊，我哋费事行。 我其实已经系水里边噶啦， 已经系水里边啦。因为我哋企咗喺潮退咗少少冇咁涨嘅位置睇，因为真系惊整湿个泳衣同埋整湿，所以我哋冇企喺水上面。嗰度啲人直系企咗喺水嗰度。 哇！呢啲真系 真系水中花火大会。 浴衣女喺即系真系会企 有啊有啊有啊都有都有啲。着咗浴衣嘅照企过去啊，唔理啊，因为你好少可会企个海嗰度睇花火大会，通常喺个海度就系因为你船上面先喺度睇到噶嘛，跟住你直头而家系成个人可以企， 不得了， 企到咁近个水嗰度睇咧，哇，超开心，超震撼，你真系见到佢喺个海嗰度弹上嚟啊， 系咯， 跟住咁我今次咧都着咗另一件浴衣嘅，大家可以睇， 咦，另一件， 系啊，就系呢一件白色嗰件啊，系啦，今次我就着咗呢一件去嘅，咁 啊个头。色都系嗰个头色，好靓好靓好靓， 系啊，即系买一套新嘅浴衣啫。咁就系呢一个， 喂，自己扎都几高质， 系嘛？多谢多谢。嗱，已经其实真系喺个水， 真系好靓， 系啊，就真系企喺呢个位。 冇人喺侧边啊，咁好嘅， 已经睇完啦，散咗场啦， 即系等你等佢哋散 开。系啊系啊，因为其实睇完之后，大家都散嘅散，影嘅影，咁就系可以影到呢一个 好正 呢一面。咁另外都当然除咗相之外，仲预备咗片俾大家睇啦，真系好靓。好，我哋可以去一去个片， 去片， 呢个就系我千辛万苦，就算转车我都要专登喺名古屋去。 呢啲香港冇噶，下边嗰嚿咧定香港冇？ 有冇啊？真系 香港冇， 真系太耐，已经太耐冇喺香港睇烟花， 因为香港，因为你睇完日本，其实睇香港咧，即系我唔系踩香港，我觉得香港都有佢出色嘅烟花，但系你话日本嗰个烟花，包括埋个气氛咧，其实成件事夹埋咧系高质噶， 你系睇成件事咯，即系唔系斋睇个烟花，而系睇。 由你 富英奇 系啊，富英奇系个气氛啊，即系带俾你系一路由未睇烟花开始嗰个开心嘅感觉，至到睇完个烟花，啲档仲未收噶嘛，睇完烟花之后，咁你可以继续食，继续行，所以系。即系睇完之后，你都继续系 keep 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咁当然啦，又系要逼一大难餐， 都要啦，唔系真系值得嘅。 同埋排队排一大难餐，就搭翻船。 嗰个 shape 系咪啊？加埋个鸟居，仲要喺个水嗰度咧， 好靓啊！ 哇，系咪值得专登喺明国咁样走出去？ 真系值得，真系值得。 系啊，所以呢个系，太开心啦。 系啊，同埋你话你公岛啊，其实你至少都 spend 一日噶啦。咁点都系又有朝头早个景又靓，夜晚最有烟花。 冇错， 系啦，值得嘅，值得嘅， 值得噶，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下呢、這个。如果想去明古，好挂住明岛， 港 系想去日本睇嘅话，我都好推介呢一个喺宫岛嘅宫岛水中花火大会，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讲我哋嘅花火大会。 下一节见。